初站在镜子面前，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。暗黑故事化学句点，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。下雨天，彩虹飞，迷惑，我心疼，手放在胸前，我许愿，完美就在天边。 我是陈小春，香港出世，屋村长大，正宗地道的香港仔。读书我成绩不是好，唯一只识跳舞。 我是陈小 春，最后 Candom 舞池到到 Woman 每只新月会舞，唱歌做戏唔错， 都唔错。 而家仲有黄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，有个老婆，有个仔。我的上半场几好啊，几好啊，几好啊。下半场会是怎样？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。 Cheers.